行宫之美称，如今的沿江成为 CBD 白领追捧的安家之地，是三河市连续六年入围全国百强最重要的发展支柱，是廊坊乃至河北对接首都北京的重要桥头堡和对外开放的亮丽窗口。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望楼出租，三河市段贾玲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原俊峰商业大楼，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整租和分租均可。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13831663890。 清风徐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老人或多或少的伴有钙质的流失，出现关节疲劳、不能走远路、腰间疼痛等等的状况。及早补钙是每一位老年人必须要做的功课。可以选择每天紫外线照射不是特别强烈的时候，比如说上午的9到10点，下午的5到6点，时间30分钟就可以了。适当参加户外的活动，通过晒太阳来促进体内钙质的吸收。 我在每个和你分开的日子里，爱你的心从未窒息，看时间悄悄划开我们的距离，让我不能自己，发现我不够好，你也不完美，纷纷扰扰，伤痕累累，恨自己当初伤害你，不懂得珍惜，却来不及。我在无尽的等待，却只剩伤害，心碎的时刻，哦，有谁能明白？无尽的悬崖，孤独的存在，没有你的未来，我的爱，失去后才明白，后知后觉，你却自己去疼爱，道不尽千言万语，在心口难开，真实你的存在，你的爱我总是放不开，只能在梦醒时分不觉，难以释怀，在我心上没人能替代，是你的无尽存在，无尽的爱。发现我不够好，

想跳，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跳舞的人会发光，走路不缺氧。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让人一群人全场一起大声唱。都抢吧，音乐那么辣，气氛忍不住也出气吧。花尾巴，花带不听话，有人比关键想要说话。疯狂的欲望划过脑海，不要忍耐，谁需要爆炸？羞辱的对象，心动梦想，一家大小。连妈妈都想跳，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跳舞的人会发光，走路不缺氧。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让人一转人全场一起大声唱。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跳舞的人会发光，走路不缺氧。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让人一转人全场一起大声唱。 关于香蕉，你应该知道的更多一点。香蕉呢，包含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除此之外呢，它还富含钾、锌、铁等矿物质。它可以控制血压，改善脑力，降低中风的风险，保持骨骼健康，增强消化功能，减轻便秘等等。 我是否有点太大方？一个人晒太阳，思念明明在发烫。谁家的台灯是又不爱逞强，只好听你说些的方向。时光啊， 你的字像跳舞一样，每次都说只是见我的时光。我是否有点太大方、一个人晒太阳、思念明明在发烫、谁叫我太懂事又不爱逞强，只好听你说些大胆想。

你曾在风中等待，那么在善变的风中有我。假如你曾在雨中徘徊，那么在冰凉的雨里有我。假如你曾在某个时刻仰望天空，那么在远方的天际有我。电波的那一端，你还好吗？你还好吗？ 品味103.3，城市相框，最美的声音。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节目会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安监局，本期播出的内容是市安委办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7点首播，14点重播，欢迎收听参与。安全生产月结束之后，市安委办再次发力，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组织全市10个镇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持续提升全民安全素质。7月6号上午，在燕郊镇开展了首期基层镇区村街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继此拉开了全市乡镇十场安全培训的序幕。截至7月12号，全市十场培训已经结束，全市村街书记、主任、安全员以及村街企业负责人等1000多人接受了培训。培训会上，市安监局包镇主管领导做动员讲话，提出具体要求。一是各镇村街要切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将镇村安全生产工作作为全镇全村的重点工作。二是摸清底数，履职尽责，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责任。三是加大力度，强化监管，确保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四是多措并举，广泛参与，努力提高村民群众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会上，安全生产专家围绕安全生产人为事故的预防、安全用电知识、防火灭火知识、如何避免孩子发生溺水等举行了详细讲解。通过培训，从根本上增强村民群众的安全意识、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营造人人讲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浓厚氛围。建议进一步提高企业负责人的安全生产意识及管理水平，增强企业主体责任意识。本时段内容就到这里，是安监局祝您周末有个好心情。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听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要为我们带来动听歌声的这位歌手呢，叫做张学友。对于学友的情歌呢，有这样两句话想和大家分享。第一句，一生所爱，所以我们用余生去爱。第二句，年少不听张学友，听懂已是伤心人。一起来听到张学友带来《永远的笑靥》。 穿梭人群中寻找从前，是我难以忘怀的熟悉的脸，醉人的笑颜长留在今天，漫漫长夜里是最深的思念。 笑颜何时再浮现，在我记忆中是最美丽的语言。 为什么就像在你的双眼，渐渐的笑颜不再出现。 Smile again， 揭开你忧愁的心结千万千。 Smile again， 就这样忘了他。 Smile again， 欢笑泪水在人生旅途间，忘了他我也云烟。 Smile again。在我生命中是最纯真的心愿。 为什么就像在你双眼，渐渐的笑脸不再出现。 Smile again， 揭开你忧愁的心结千万千。Smile again， 就这样忘了他。 Smile again， 欢笑泪水在人生旅途间，忘了他我眼云烟。 Smile again， Smile again， 揭开你忧愁的心结千万千。 Smile again，就这样忘了他。 Smile again， 欢笑泪水在人生旅途间，忘了他我眼云烟。 Smile again。

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自己，减肥半途而废，运动激情只能维持几天，学习英语各个单词便草草了事，这就是三分钟热度现象。想打破这个怪圈，有三种方法可以试一试。第一呢是一鼓作气改变环境，二呢是小量多次进行，三呢是获得成就感。跨出一小步，学会一点点，都是进步。学会自我激励，每一点进步都值得为自己点赞。 昨天有暗地忍不住的流星，挡不上没能藏一颗私心，苦苦的醉醺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梦中的梦中梦中梦中梦中，我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眼中容不下笑容，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问天涯望惯了天涯，听惯了天下是我家，挥别的种种挥不去的种种，挥不了未别的一往情深，恨一个人恨不得别人，还忍着迷人的痴情人，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情天涯明天又天涯，狠狠一巴掌忘了吧， 四多法，让你变得更幽默。都说有幽默感的人魅力无穷，学好这四招，你也能变得幽默。第一呢是多想，从自己的经历当中回想笑点。第二呢是多讲，从模仿开始多说笑话。第三呢是多笑，爱笑的人才能够多发现生活当中的开心。那第四呢是多读，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想象力需要从书中找到素材。 存在像片海，像钟摆，呼唤着的未来，让心跟着青春去澎湃。 黑或白 Day and night， 年轻就是舞台，打破常规就会被崇拜。要做亮眼真有才，不追精彩不痛快。 Beautiful life is shining so bright， Beautiful life， 我的wonderful存在。 Beautiful life all day all night， 在自选的时代，把心打开有种节拍，祝你快。每一天我期待让未来涂上色彩，每一刻在路上会很精彩。所以你别等待，我们可以主宰，让年轻的心改变未来。在阳光下的姿态，迎着光盛开。 Beautiful life is shining so bright， Beautiful life， what wonderful tonight， Beautiful life all day all night， 在自选的时代，把心打开有种节拍。 在天边，就像梦想来不及实现，把过去想了一遍，想起眷恋你的昨天。等待是久了一些，时间沉默地过了几年，相爱是一种语言，只是你不说我如何听见。在身边，怎么你看不见？

and too clearly what she can't be. What understanding defies just says I need not to leave. Or else the love of intuition, someone who reaches out to my weakness and won't let go. I need not to leave. I've always been the tower, but now I feel like I'm the flower trying to bloom in the snow. She turns up the light, anticipating night, falling tenderly around her, watches the dusk. The words won't come. She carries the axe so convincingly, the fact is sometimes she believes it. But she can be happy the way things are, be happy with the things she's done. And yet I need not to need, or else I'm alone with intuition. Someone who reaches out to my weakness and won't let go. 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在蒋福山。